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了。Sorry， 今天没有准备这首歌。 以前都是有这个音乐版本的，今天要现场唱了呀。 不不不，我是觉得每一次一到星期四出这个 BGM， 会让大家形成一种惯性的一种逻辑啊，就觉得 没关系。 一到周四一想这首歌了，会有一种本能想逃开的感觉。 那我们 又不对了， 左右声道版吗？对，起。 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收。正常点啊， 好嘞， 星期四的傍晚，欢迎收听娱乐早晚，我是老白。 哎，小白快乐，我是戴毅， 好久不见啊。这个戴戴最近这个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是我想现在呢带着这个满满的这个热情回归节目，其实也是一种职业素养的体现。 谢谢你对我的赞美啊，更加也懂得了珍惜和拥有当下。 对，是这样的，其实在经历了这一天的繁忙之后啊，尤其是碰到这样的这个冷雨天啊，这样的冬日下了一点雨，这种感觉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温暖。人世间有很多的寒冷的事情，但是因为温暖的事物更多，所以呢我们从不会觉得孤单和寒冷。所以 来一个拥抱吧， 先抱一抱， 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给我最最暧昧的抓马，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抱紧一整个心房。男人的自大，为你柔软放下，就是拿你没办法。 世界再冷漠，有你在就暖化。喜欢你为我勇敢的模样，即使再野蛮，也甘愿被豢养。不如赖在你肩膀， 不如抱一下好吗？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给你最最暧昧的抓马。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抱紧一整个心房。现实太混账，地道先躺一躺，为你煮鸡汤，把悲观都打趴。 心累也不用我在身旁， 给我抱一下好吗？给我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给我最最暧昧的抓马。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抱紧一整个心房。想一想， 给我最最暧昧的抓马， 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你还在等什么？给我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平凡的日常不再平常。给我抱一抱一下，抱满的我在沙发，浪费那地久天长。 抱一抱一下， 抱一下好吗？ 来一个冬天，来一个大大的熊抱。 感觉好像旁边看到了超能陆战队里的大白。 是的，哎呦，我有那么我那么壮是吗？啊， 这熊抱一下的感觉，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厚实的肩膀和一个有温度的感受。 是这样的，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温暖别人的人。 嗯， 因为本身我的体质，不是说体质就是壮实啊，我的体质就是那种偏热的体质。 哦哦。差点说体质偏寒，因为生在冬天。 哎，说到中医了，这个是吧？带着浑身的艾灸味儿、 哎，也向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打上一声招呼，慢慢说 ，Hello， 好久没听到这声招呼了。 Hello，Hello、嗯、啊，这个今天是又是我们这个组合 一百组合、 啊，是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娱乐总王牌。下班的路上呢，天气偏冷，但是希望节目是温热的。然后呢，昨天其实很多朋友参与了我们的玩具节啊，九七四缤纷玩具节的这个奖券活动。今天咱们接着来啊，还是在今天现在开始一直到八点前都有机会。 刚才看这个我们的公众号新增了不少的听友，那个数字让我旁边的制作人是眉开眼笑、啊、 哇希望多一些这样的音效啊。 对，所以希望我们的最近的活动能够吸引更多朋友来关注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集赞，因为不少朋友发来自己的集赞的那个截图给我们了哈、啊。好了，至于规则和领券的方式呢，如果还没有来得及听懂或者听到的朋友，稍后我们再来做介绍吧。 好的， 据说旁边的这位练这首歌练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接下来不能放过他。 好， 这首目前大热的单曲叫做一路生花。 前面 A 段让温逸欣唱， B 段我跟着 featuring 一下， 特暖的一首歌啊。 悲伤的晚霞像年少的恩花，铺在天空等海鸥衔走它，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在痛也不会害怕，远走的风沙去谁的 段过去了，接下来轮到你了。 好嘞，我就得点一下，再不把音量拉下来，我就假唱了， 就来不及唱了， 我就只能对口型了 啊！来吧，来吧。 远走的风沙去谁的天涯？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他？时间的手抚过了脸颊，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指尖的樱花如斜线，谁的韶华疯狂的热爱夹带这温雅。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你留藏桑的喧哗，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指尖的樱花如诗写，谁的韶华疯狂的热爱夹带着温雅。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你留藏桑的喧哗，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安静的夜晚 听到一个男生在唱。哎呀，这个男生 好温暖，他叫温暖。 好难听。 温以馨的哥哥温暖入画了 啊，叫温热。好，哎，好吧，今天这个一路生花是最近挺火的一首歌，所以我们拿来和大家一起合唱一下。 哎、 啊、 谢谢这个老白给了我机会在节目里面哈、啊、改变了一下心情，也谢谢大家欢迎了我。 对，一路生花，我觉得其实这一路上的风吹雨打啊，还能够让一个人能相信在雨打风吹之后的那种温暖，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其实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类似于像离别呀、啊、挫折啊、 哎、 是吧， 是的， 等等等等、 嗯、 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乐观至极，他其实会相信前方一定还会有一朵花在等待啊、 嗯！是的，今天我也看到了谷歌有一个2021的总结，那个总结很有意义。他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学习 how to， 就是如何，比如如何选择告别、嗯，如何纪念一个人，如何继续保持一种动力生活下去， 啊、 甚至如何继续选择拥有希望、 嗯、 产生希望。 嗯， 所以那个总结让我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好，嗯，其实会包括如何去寻找一种亲密关系里面的对等，或者说一种和谐的状态，对吧？其实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昨天李荣浩发布了和张惠妹合作的对唱的歌曲，叫做《对等关系》。这歌一出呢，他们这个合作，首先很多人就觉得，哎呦，这两个人加一块儿，情歌界的天花板，有没有？ 哎呦，这个天花板到底有多高啊？ 啊，我们 这个夸奖和这个赞许真的很高。 所以我们今儿来就摸摸高啊、 哎！ 想必很多朋友昨天听过这首歌了，也欢迎各位野生乐评人，不对，金曲品鉴人、啊 哎、自由金曲品鉴人们 发表你们的测评意见啊！ 嗯，哎、这首歌呢依然是李荣浩来包办了词曲和全部的制作，而且呢，李荣浩近期音乐创作的一个重点就放在了他希望用一种系统和体系性的表达。 啊嗯， 回到那个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间， 对，就是那个特纯粹又动人的感觉，不要加太多复杂的东西。所以歌曲关心说，哎，整首作品表述的其实是情侣世界里最常见也是最经典的那种拉锯和纠缠。 嗯 啊，分手却充满了遗憾，回忆又满是痛楚，明明相爱的两个人却因为各种的忙碌疏忽了对方。 哎，简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曾经恋爱片段当中的写照、啊、 就是一个真的是之前王菲有首歌叫《棋子》嘛，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两个人有一种 对 弈， 嗯 啊，就像下棋一样，到底谁来掌握主动权呢？ 嗯， 是那个不更不在乎的那个人，还是情商智商更高的那个人？就是你会思考啊，就是包括他文案里说，做情侣太辛苦，做朋友不甘心， 这个感觉就把这段情感描述成了一个很鸡肋的关系嘛。 是 李荣浩的音乐文本呢，也把恋爱当中情侣最隐秘的感情啊，感情细腻又直接的表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的新歌测评就来听他和张惠妹的这首《对等关系》。 这首歌到底合不合你的口味呢？欢迎你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然后可以在我们聊天室里面啊去为他评一个星级，直接的听歌感受也欢迎你随时啊只言片语微信到我们的公众账号。 可能我却是我说了些什么，害你几个年头没笑过。 可能我却是我做错了好多，往爱情里拉扯好折磨。 后来明白距离只会对某些爱情好，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疏远好难受， 流的眼我好感动， 好难忘那时候。 适合成为伴侣， 做朋友却不甘心，那就僵持这局。对等关系， 这算是情歌界的天花板吗？ 应该是一个是创作界加上实力唱将界的天花板的一次合作， 算是一次成功的合作吧。 后来明白距离只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树叶好难受， 追求一个对等关系，最后换了两败俱伤啊，就是这首歌里面的情歌所想体现的主题了啊。但是这个对唱啊，却是赢得了一片叫好啊。我觉得能和李荣浩对唱的人，张惠妹绝对是一个 实力派的。 实力派就是你听她的嗓音，你就觉得哇不一样，歌后啊，天后就是不一样。 就想起来之前她跟萧敬腾也合唱过，然后跟很多很多歌手都其实有对唱的曲目。我们特别。应该是喜闻乐见的，就是那些有实力的歌手们，他们能够对唱， 就是啊， 然后能够跟同性歌手去合作， 这一定是奔着音乐的角度去寻找合作的这个对手，不能是对手啊，就是合作的伙伴， 对， 要不然对吧？就是李荣浩，就是要不然他找是吧？那谁多好， 人家得让自己的家里人稍微休息休息， 是 留着后招，留着大招以后再出现。 好，那个就。歌的那个角度就不一样了哈， 就甜甜的嘛。 这首歌感觉怎么样？我自己个人给出一个五星的好评，因为最近听到的这种情歌对唱里面，我觉得这一首算是比较出挑的一首。就新歌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给五星。 我的应该也是五星。我觉得我的五星最重要的好评在于它的副歌部分让人朗朗上口。 所以刚才我们说情歌界天花板的组合啊，我就想到天花板，就是这一。就是有一些音乐呢，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啊，以后一定没有超过他的歌，但是目前他就在天花板那个位置。 没错， 比方说，咱们就说表达这种，就是我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的音乐。你看之前有赵咏华《最浪漫的事》，然后有《我只在乎你》这样子的经典华语，后来又出了一首，就是那首《往后余生》，算是在近期啊，就这几年里面，我觉得。这种表达想要跟你一起终老的这种歌曲的天花板之作吧。 今天呢，我们也顺着这样的一个情歌天花板，就来问问，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哪些方面有可能也是处于天花板的状态，让我们自己自嗨一下，开心一下。 你是什么的天花板是吧？啊， 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听令人觉得很动人的、打动人的一首作品， 可不是吗？打动了我们的听友，叫做苏大妮儿，他说每次听这首歌都想哭，嘤嘤嘤嘤嘤。我就为了缓解一下他这个情绪 啊，要不然的话就把我带入了。 对，他因为他整个那个唱腔，就是整个那个旋律的走向，就是那种想唱哭人的感觉。 对，就是你会觉得这个男生其实他一定有很多关于感情方面受到的创伤，但是呢，他用这种方式倾诉了一下。 对， 男儿有泪不轻弹。 就是。我之前开玩笑说，说这个歌唱的感觉就是往后余生我只要你，就日子不太久了后面。但其实却表达了一种长情了。好吧，继续回到我们周四傍晚娱乐座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啊。那个抢券的事儿啊，我们今天其实因为昨天很多朋友都参与了，有些朋友不太清楚我们这个和就是我们的领券的方式，特别简单啊。其实呢，你只要前往玩具翻斗城中国啊这个微信号回复974就行。 对 啊，或者你哎那么清楚这怎么回啊，你就在我们这儿直接回一个974， 哎， 然后就会收到提示了。然后呢就可以领取专享的玩具券。昨儿没领的朋友今天赶紧吧。 我觉得这个奖券，这个满减券啊，很多时候大家使用起来的时候，到实体店里面一看，当你遇到心仪的玩具，发现哎用了这个满减券之后，实惠大大的。 对，昨天我们没说呢，因为戴毅在我们这个短片里面演的是一个妈妈， 妈妈， 妈妈， 又怎么了？这些熊孩子们。 如果你们也没有看到我们那个视频啊，那个短片的话，可以其实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看一眼，露眼哈。 好， 我们的这个演技啊，除了我稍显浮夸，大家都很爆棚。 浮夸浮夸浮夸，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一下就可以看到啊。 曾答应自己放你去流浪，不再让爱将我们捆绑，所有的悲伤，所有的彷徨，也将随时光散场。到现在只剩我没有遗忘，还在回忆里不断游荡，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幻想，再也看不到天亮。 幸福是我吃过最苦的糖，不再爱你是我说过最贵的话，分开后我一夜一夜的思量，也不能将你带回我的身旁，祝你幸福是我吃过 来自张心妍，这个叫苦茶， 苦糖， 哦、苦糖， 苦茶也行吧？ 苦糖是什么糖？ 哎呀啊！苦糖在恋爱当中，你接受了恋人给你的爱，这是一份甜蜜的糖。但是如果爱找不到一个对等关系的话，它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虐心的感受，苦糖吃下一枚。 那这样子的虐恋， 嗯， 就是一般人又扛不了太久吧？就是。 虐着虐着就散了不过影视剧里看的比较多，经常都是那种啊三对虐恋已凑齐啊，接下来可以往下走了。 对，那天我们还说到曾经的那个偶像剧，就是那个许少言花香里面那个叫什么薰衣草， 薰衣草、嗯、 那也是虐恋的天花板， 可不就是吗？ 是吧， 嗯， 就怎么着都不行啊。问怎么看短片啊？其实就到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就是看我们上一条再上一条的推送啊，就是昨天的推送 昨天推送，对，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把去这个反斗城是吧，拍到一些有趣的画面，以及结合我们在一些场景当中拍到了爸爸妈妈三个熊孩子的日常， 三个孩子， 哎呦，这真的是 对。对，抢券的朋友，昨儿没抢的，赶紧回九七四，数字九七四，特简单。今天北京迎来了雨雪天气啊，大家都知道今天天气有点冷。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温度是零下一度，大家注意保暖啊。 预计明天后天呢，北京的天气晴或多云，不会出现雨雪天气，气温会逐渐的走高。周六的气温还是不错的，很适合人们出行，最高温度可以达到十摄氏度。 好事好事，有盼头啊。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娱乐自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啊、 他超爱画插画， 是， 嗯， 然后也是属于能少数的，就是把琼瑶剧演绎的比较好的男演员， 舒欢， 天花板，好吧， 好， 这首歌叫《冬天》。啊、哦，听完了一首算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歌了。 嗯，而且这个冬天呢，可能很多朋友也要去准备，提前去关注一下，看看哪些电影又会在跨年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些温暖。 嗯、 有这样一部电影已经定档了，在元旦跨年档上映，就是由薛晓璐执导、黄渤、贾玲领衔出演的电影《穿越寒冬拥抱你》。 是，我们稍后来去和大家分享这部电影，包括另外一部电影的情况啊，在这儿想和大家说说这个就关于天花板的事儿，因为大家其实回复了不少的内容。 好的，好的， 好 的， 好 的。那我把天花板先搬出来。 因为我知道，我刚看到你刚才就是一边关着话筒的时候在看贾玲他们的那个视频 啊。 贾玲真的是，她算是什么的天花板呢？就是我觉得 说到做到的天花板， 重量级女导演天花板。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说到不做到这事儿，她也是不是前段时间说她当时《你好，李焕英》如果可以票房达到多少多少亿，她就要减肥吗？ 嗯， 后来年根都快到了，她也没有兑现啊，也算是说到不做到的天花板， 就是啪啪打脸天花板， 啪啪打脸天花板。 这是一个我爱吃荔枝说花钱见啊的天花板，每天或大或小都得花点钱， 好幸福啊。 这样的朋友我们要 我们要 多 结交一些。六个子的苹果说、啊、他说其实睡懒觉天花板就是我，每个周六十一点前基本不会醒， 哎呦， 会提前准备好粥和面包给娃起来垫肚皮、啊、他们起来之后自己随便玩，不会打扰我这一周一次的幸福时刻。 你这是都这什么天使宝宝呀， 嗯， 真行， 睡觉界天花板有了。 对，这儿还有一个他说我是我们家蛋炒饭和炒方便面的天花板啊，就是我炒完了小味儿什么来一下就挠，就是挠一下就上来了。 挠一下就上来什么意思呢？ 就是腾一下就上来了。 哦哦哦哦，就是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 是， 嗯， 哎呦，到饭点就不能提这个。 不知道隔壁楼道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炒方便面或者炒蛋炒饭的一个屋顶，超越了天花板，可以 PK 一下。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那个煮方便面的天花板。 煮冒过吗？ 没有。 啊、 我煮方便面应该煮的还不错。 要加料吗？ 要加。 会在他的给的料之外额外去加吗？ 当然、 哎、 要不然煮出来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听我说啊 啊，白氏的配方来公布一下， 加点芥末 啊，芥末辣椒有吗？ 哎，辣椒，来点番茄酱 啊，再来点什么什么什么， 哎，下次你 试试茶，把茶放进去， 黑暗料理啊。好了，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天花板式的一个合作，就是王涛和谭维维。王涛是谁呢？ 王涛他爱人懂体育呀、啊、 说王涛你说是爱人吧， 刘璇儿啊，单簧管演奏家王涛， 他有一张专辑、嗯、然后其实是自己的演奏专辑，里面有一个合作，我觉得在整张那个单簧管啊这么一种纯乐器的一个演奏专辑里突然看到了一个合作的作品，我觉得还挺，这首歌就是翻回去听，我觉得还挺惊艳的。 哎，往日时光、嗯、还是往日呢， 就叫往日啊，来自王涛和谭维维的合作。 曾经走过的地方，曾经路过的人啊，挂在脸上的笑啊，多荡漾，奔跑多么的酣畅，花儿多么的漂亮，我们经历的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做广播节目的时候，就是做电台 DJ， 就是也会接受一些培训嘛。 嗯， 就是最早入行的时候，其实就老师告诉我们说，哎，你选择你的背景音乐的时候，千万选择那种就是平庸一些的，否则他就会盖过你。 尤其是里边比如有一些吉他作为什么主旋律啊， 对， 鼓啊，或者说啊鼓还好一点，因为它是 loop 的嘛，就像那种有乐器单簧管萨克斯都不太建议会用作我们的背景音乐， 这种就不行，就别人听你说话就突然觉得后边那个是哎那是什么、 哦、好好听、哦、这个单簧管哦，这个双簧管吹得好不错。 所以这是谭维维我觉得歌曲当中为数不多的让别人不想，不是说不想听，就是会有一点忽视了他的歌声，反而想听一下这个单簧管的表演。当然我觉得谭维维自己也并不介意这一次他来做配角。 哎，其实刚刚在听他跟王涛的合作的时候，我在想的是他作为华语流行演唱的女歌手当中，他算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上大舞台唱音乐剧的演员。 是、啊、 虽然达不到所谓的天花板那样的一个层次和地步，但是他真的没有在怕的， 他有那个实力， 哎，对， 而且驾驭得了，比如说交响乐的伴奏， 嗯， 甚至民乐的伴奏， 华阴老腔、 哎，对。所以刚才这个合作，我个人还挺喜欢的，这首歌啊，叫《往日》，来推荐给大家。然后呢，相似的合作，其实有的是那种真的一个乐器和歌手的声音搭在一起，会有种出奇的好的效果。 是， 还有另外的一首推荐给大家是 Kenny G 和王力宏合作的《唯一》。 哦， 可以去找来听听看。 我知道 Kenny G 有很多是跟欧美的歌手，像Brown Mike Knight 他们有合作的一些歌，就你会觉得那个萨克斯风在里面就是完全抢了那个歌手的 气 氛。对， 就是你听那个就是会让你觉得 啊王力宏的歌声我不要听，我要听他的萨克斯。 对、 啊、 这是一首歌吗？这明明就是一首音乐曲、啊、 好吧，今天我们聊的是天花板啊，你是什么什么的天花板，欢迎继续互动啊、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个穿越寒冬拥抱你这部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 对，这部电影呢定档是在12月31号的跨年档上映。除了刚刚提到说有这个贾玲、黄渤，这部电影还有朱一龙、徐帆、高亚麟、周冬雨、刘昊然友情出演。 对， 然后电影的内容呢是讲抗击疫情嘛，为了北京讲述了几对普通的武汉市民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他们积极乐观彼此支持的一个爱情故事。 对，歌手王源为这部电影演唱了同名的主题曲，就叫做《穿过寒冬拥抱你》。除了演唱，他其实也参与了部分的词曲的创作。 嗯，其实观影之后他被深深的触动，结合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写下了这首歌，为电影打造的冬日最暖情歌。我们就有请王源带来这首《穿过寒冬拥抱你》。 风催促相拥，才最适合牵手。人啊，尝过刺骨才懂得温柔，多脆弱就多勇敢。穿过大半个城市朝你奔去，想陪你去看冬天的星星。大雨没关系，阳光就藏在我口袋里，手给我怕你不相信。穿过长街，穿过了昼夜，我奔向你身边，不冷了吧，有我挡一场大雪。穿过不见，穿过了告别，有你等在那天，我一定穿过寒冬拥抱。去见你爱是你 姓名，我要满这冰天雪地，穿过长街，穿过了昼夜，我奔向你身边。不冷了吧，有我当一场大雪。穿过不见，穿过了告别，有你等在那天，我一定穿过寒冬拥抱你，就让我穿过寒冬拥抱。 穿过寒冬拥抱你，来自王源啊，也是希望说告诉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你一定要相信说总有温暖在等待，也有人会穿过寒冬拥抱你。 嗯，大家去看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因为终极预告片里面可能没有这些花絮，但是呢，刚才我们在微博上面看到了像黄渤、贾玲和朱一龙、他们为了推荐这部影片还专门拍了一个小视频、然后呢在瑟瑟发抖的贾玲说，哎呀好冷啊，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黄渤说来来来来给你个拥抱，结果穿过了贾玲，拥抱了一下朱一龙、然后留下尴尬的贾玲。 哎，想想哎，我居然听完了你这个复述、 你看了， 哎呦，是， 所以你能够眼前有这个感受。 对，大家自己感兴趣可以去自己看一下。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抢券还在继续啊，然后大家如果还没有抢这个我们的超级的福利啊，我们的听众专享玩具券的话呢，赶紧可以回复关键词974到我们的微信公账号啊。当然我们更希望大家其实可以直接更简单的方式呢，就是晚上八点前，因为我们实现啊，晚上八点前可以去玩具反斗城的中国，玩具反斗城中国啊，这个微信号去回复974就可以了。 对，尤其是从我们的直播一直到八点前的时候，大家通过玩具反斗城或者通过我们974最王牌都可以。 所以旭日刚刚那首歌，我们继续我们的温暖的主题，毕竟今天的天气比较冷，我们来听这首冬天啊，回忆杀。 真希望快点下雪，你就会把我抱紧，在你的厚外套里，所有距离变成你，我要单独和你在一起，直到下个世纪，没有别人可以参与，谁也不会忘记。确定只想为你活、oh, I miss you、 oh, I miss you too， 让我躲在你大大的手。 Oh, I love my love， 怎么样，这首歌太温暖了，太温情了，以至于我都没有办法皮起来了，就是没有办法再皮一下了，我打算好今天要继续皮一下的。 怎么皮怎么皮、 因为我们这个缤纷玩具节还在继续中嘛。 你那个照片就挺皮的了， 你没有看到我的武器吗？ 看到了，但是感觉好像那个枪里面没有子弹。 就是对，我忘了装进去了 激光枪， 我会把它装进去的。 好， 我的礼物已经就在我的正前方，看到了吗？ 哎呦，今天我一进直播间的时候发现这一地的玩具啊， 我跟你说， 顿时就有点童心未泯的感受。 一个童心未泯的男孩在看到我这个今天选的这个礼物同款玩具的时候，一定会嘴里出了一个音效， 飘飘飘 啊，你熟悉啊？ 彪彪彪彪！好嘞，好嘞，配合一下你哈，也感谢大家配合我们到九七四醉王牌以及中国玩具反斗城中国这个公众号去回复九七四就可以领券了。 来来，听听我说什么啊？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七四缤纷玩具节玩具反斗城联盟顽皮队的白杰，大家好。啊，我有一个梦想哈，其实就是有一天可以放下自己的偶像包袱、职业面具，然后和小伙伴们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开心的玩乐起来。或者说呢，我可以去玩具反斗城啊，然后呢假借给自己孩子购买玩具的这个机会，也重新回到童真年代。当我来到了玩具反斗城啊，你知道我一进去之后我就发现，哇，太多的玩具了。 X 特工金色奥比特战术轨道发射器，这真的是我一眼就看中的玩具，因为这个玩具真的是完全满足了我射手的本性啊！这做工呢就真的很精致啊，它是防滑不伤手的，泡沫的软弹其实是可以这个循环使用的。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它的这个大容量的存储啊，其实就可以让你一次玩得很过瘾，并且你如果拿到这个发射器啊，你会发现它带瞄准口。真的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音效哈，其实真的是感谢玩具反斗城。所以各位想要拥有同款玩具，赶紧来抢券吧！记住晚上八点前，赶紧去微信公众账号“玩具反斗城中国”啊，然后呢去回复三个数字974，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听众专享玩具券了。另外呢，领券的听众还会有机会抽取1000元的玩具大奖。顽皮队的队友们，你们还等什么呢？速速点燃能量，我们还会选出我们顽皮队的玩具代表和早秀的好奇队来 PK， 赢取前往玩具反斗城1分钟免费购物终极大奖哦。现在大家赶紧去抢券，参与我们的互动吧，冲呀！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 冲呀 冲呀，反正如果 PK 不过我们就 biu biu biu biu biu biu。哎，他们的队友在哪里？好奇队啊，看到了那个移动当中的郭 PD。 哎，顽皮队朋友们，我们要狙击他们了 ！biu biu biu biu。 哎呀，这个郭 PD 这个目标太大，很容易就发现了啊，这一击即中。 好吧 ，那我今天大家这个可以继续点燃自己的热情，加入我们的顽皮队。因为其实昨天开始就不少朋友来集赞了，我已经看到一些朋友了。所以其实很简单的方法，大家赶紧可以这个参与我们的节目。本节目奖品呢也有玩具反斗城提供价值300元的代金卡2份。 晚上八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这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三个数字啦，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没毛病啊，这个大家赶紧去抢券吧。然后集赞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大奖等着大家啊。 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有一个名额给一位听友？ 当然， 1000元大奖， 一个1000元的一个玩具组合的礼包。 对，这个组合礼包里边应该有两个玩具，一个适合男孩，一个适合女生。 哎，真棒！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好。 对等关系 是吧？ 公平、公正、对等。 大家就等待这个你们的回复啊，先来回复这个数字，然后呢，顺便也可以去我们的公号看看我们的表现啊，包括我们的同款的玩具就在等待着大家。期待我们今天我们的顽皮队啊！能够战胜他们的这个早秀的好奇队， 是要依靠大家的， 加油。 哎，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满载了爱，轻轻把我包围着。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继续回来我们的娱乐装牌，下班快乐各位，星期四的傍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老白。 哎，我是一百组合当中的呆艺。 今天我是想说一个，我是什么天花板来着？ 你是 颈椎病天花板。 对， 老看着天花板啊，是颈椎病。 把音乐打开 DJ 专注的姿态，现在很自在，就让身体尽情摇摆，举起双手来，不协调也没关系，快点把偶像包袱全都放弃，站起来，然后跳起来，眼睛闭起来，放空你的思维，别管谁厉害，这不是比赛，转一个圈快乐就存在，不用再期待。 方大同、王诗龄合作的歌曲 All Night。 心情放开，一股电流传上来， 在今天的八点钟之前啊，晚上二十点啊，就是今晚八点钟之前，我还没有抢到我们的听众专属玩具券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哎，赶紧最简单可以到我们这儿回一个数字九七四。来，这个听友已经在线上了，不问他有没有领券啊。Hello，Hello， 你好。 Hello， 你们好。 哎， 选你是因为你当时回复了一个你是颜值天花板 哦，所以 大胆， 这位帅哥是怎么就大胆了？人家有这个 无真相， 人家有这个自信吧？ 哎， 对不对？怎么称呼你啊？ 姓徐， 小徐， 小徐， 你为什么？我说差点说你凭什么啊？为什么说自己是颜值界的这个 天花板？ 你觉得自己很帅？ 对， 哎， 很自信， 很自信，特别好。 哎呦， 几零后啊？冒昧的问一下， 八零后， 八零后， 哎呦，八零后还有这样自信，不容易。 就是有八零后怎么不能自信？你哎，这一打击一大片，正是有担当、有魅力，颜值也没有完全。 你看 垮掉的年龄， 你最后这一句加的哟， 完了把七零后六零后全得罪了。那我想告诉你的是，其实我特别期待你发一张照片给我们，让我们鉴定一下。 对，我刚才在回复我说，既然敢说自己是颜值天花板，那就上图吧，无图无真相啊。 对啊，戴毅盯着呢， 嗯， 怎么办呀？这个 能不能行？待会儿能不能上个图 啊？小薛， 可以 ，好， 我。就是想象他应该待会儿会发来的是汪汪队的照片，他微因为他的微信名字叫宁宁汪汪队啊。好，我们准备今天的答题的环节了，你有没有领券啊？这我们的 啊，有了，有领，有领， 嗯， 领过了是吗？ 对， 家里还有其他的手机吗？ 你也转发给我媳妇儿。 特别好，我们的听友实在太聪明了哈！一个 ID 领一次啊，如果家里面想多领的话，就多转发几次。 对， 谢谢， 欢迎你这个发把海报发到朋友圈集赞啊！好，那我们准备好今天的答题，就在此时此刻开始。 好，第一题，我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什么 A 神话 ，B 童话， 太简单了， 请选择 童话。 童话， 我不想长大。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这歌太熟了， 对， 答错很难啊。第二题， 好，第二题稍微有一点难度哦。 如果我不是我， 如果也能歌唱，是什么能歌唱呢 ？A 花儿 ，B 鱼儿。 是花儿还是鱼？ 请选择，小徐。 鱼儿 啊，来听是不是鱼儿。 如果我不是我，如果鱼儿也能歌唱， 嘿嘿， 这两首应该他都听过，我估计。 嗯哼， 好，最后一首， 看着你走，一点也不觉得什么 A 痛 必爽。 嗨， 这个词，来自于徐光汉。 一点也不痛吧？ 一点也不痛。 看着你走，一点也不觉得痛。 好，这个就是好上加好，玩具院之后呢又加一小红包，恭喜你， 恭喜，今天真的是哈、幸运爆棚。 哎，这个帅哥 小徐自信爆棚的帅哥、三首歌选哪首？ 来自于 SHE 的不想长大和李宇春如果我不是我，还有许光汉的一派轻松。 想选哪首？ 不想长大了、 这还真有可能。听他来说说为什么，就是因为 这么有童趣的一首歌。 对，喜欢玩具不想长大。 我为什么会选这首？ 也喜欢玩具，主要是这三个里边 SHE 还是陪伴我们的青春比较多。 OK，好， 虽然他是个男生，但是他喜欢的女孩就爱听 SHE。 你对啊，说不定人家也喜欢呢，自己在音乐里面还能翩翩起舞的那种、好了，送给小徐，你有什么想表达的祝福吗？在这首歌里， 把祝福送给家人吧，还有孩子。 好，可以大声地喊出他们的名字，这样会比较容易让他们听得到自己的名字。 祝老婆是李帅，孩子是深深， 深深，哎，好可爱。 祝他们都永远保有快乐的这样的童心，好吗？ 对，孩子健康成长。 好了，谢谢你了， 谢谢小徐， 好， 拜拜， 谢谢，谢谢， 再见了，期待你的帅照啊。那么幸福的轻描要飞得那么高，为什么苹果和拥抱都可能是毒药，从没想过有了他还孤单的可怕，我突然想起从前陪我那个洋娃娃，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笨又傻，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是来的他，是爱我的他，已经变得不像他，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笨又傻，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先来的他，是爱我的他，怎么会爱上别个他。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老白。 哎，我是戴毅。 好，下班快乐啊！今天是星期四，有盼头了。明天就是、 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哎呀，以后就不用准备这首歌了，人肉提唱器。 是，要不然太闹腾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还在送卷啊，刚才呢收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 就说哎，你们怎么在节目播放的时候，突然有一下那个节奏就会变快？ 或者变慢，他说可能前奏部分变慢，突然几秒之后就恢复到了他觉得是一个正常的歌曲的速率。他说我就很困惑呀、到底呢是前面慢的是正常呢，还是后面快起来的是正常？ 其实都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打碟。哎，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啊！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 你就是 DJ， 他得爱你啊！哎，不管怎么样，我得说烂草这位朋友，他的微信叫烂草哈，你的耳朵还真的是蛮灵的。 对，他就证明人家听我们节目，他听得比较 用心， 他比较仔细嘛， 对 吧？ 或者对一些歌他非常非常的熟悉，他是烂熟于心。 对对对对对，好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大家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另外要再一次提示各位，今天北京是雨雪天气哈，然后我们就关心说这个周末是不是温度也是这样呢？现在天气预报显示说，今天的夜间就回到晴间多云了。 嗯，周六的温度呢会达到-10摄氏度左右，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出门啊出行，享受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的。 在此呢要特别提醒各位继续来收听互动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聊的是你是什么什么的天花板。 我呢，我觉得我是一个点评探店的天花板。 你吗？ 我就是基本上如果朋友不管是在朋友圈里面他们种草了一个餐厅，又或者说我从哪儿看到了一个分数很高的餐厅，我会第一时间加标星号，然后找机会就去周末打个卡、 就是也许会踩雷，也许会不好吃，但是我觉得我这种执行力还是很快的，就是特别想去感受一下那个美食到底有多好。 就是你先不管它真的是不是好吃不好吃，哎，你一定会去吃。 我要去，嗯，我要去感受一下。 说句话你别生气啊。 啊， 就是这人人傻钱多的挺好吧。 怎么着怎么着，要不要请参与一下我们的饭局呢？ 这就哎 哎哎哎，突然被诱惑了。 啊，请带我一起吧。 好，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 Ariana Grande 和 Justin Bieber Stuck With You。 啊，算是一首很暖的歌，送给行色匆匆的你。 I'm no one to stick around. One strike and you're out, baby. Don't care if I sound crazy, but you never let me down. No, no. That's why when the sun's up, I'm staying. Still laying in your bed saying, ooh, ooh, ooh, ooh. To know you better, kinda hope we're here forever. There's nobody on these streets. If you told me that the world's ending, ain't no other way that I can spend it. Oh, oh, oh, oh. Got all this time in my hands. Might as well cancel my plans. I could stay here foreverMy time. Go on, make me lose my mind. We got all that we need here tonight. I like the door. And throw out the key. Can't fight this no more. Can't fight this no more. Just you and me. 听着有特别暖意融融的歌曲啊 ，Stuck With You。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抢券，顽皮队冲啊！ 顽皮的听友们哈，也是关注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听友们，确实要关注一下本节目奖品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代金卡两份。晚上8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对，优惠的力度还是很大的，觉得这个券不领都有点可惜，所以大家赶紧去吧。就可以搜索一下玩具反斗城中国这个微信号，直接在里面关注之后回复数字974就可以领券了。有人想说哎，真的就是有人就特别喜欢玩具，就是可能是孩童时代呢自己的这个玩具梦想没有被满足， 然后成人之后有了工作有了收入之后就拼命的去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 真的，我有那个有那种朋友，就是家里面各种玩具手办摆屋子那种， 他好幸福啊。我也觉得很好。 对，首先你得有一个屋子，就属于自己的屋子和房间。这个很重要啊。 还能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点一个一起应验，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接着说 天，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就算我们的爱有期限，不愿说再见。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格在一瞬间。 这首也是很温暖的一首情歌啊。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自王牌吧。刚才收到一位朋友发来的微信说，他说我是追剧天花板。 他是一天一夜就能追完一部剧的，而且是不带快进的哟。我觉得这三条信息虽然是间隔了一分钟发过来，我确实承认他是在这一方面追剧的天花板， 好几十集的那种。 不用睡觉吗？ 不是，我关心的是你就是你是一个人住还是你身边有别人？如果是别人也在旁边的话，那是不是会 嗯， 别人会就是永远是在深夜的时候看到两眼放出的绿光盯着屏幕，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然后会觉得、哎、怎么办？你是劝他睡还是不劝他睡呢？啊， 所以我不建议这样。就是一天，如果你白天有空追完一部剧就算了，一宿不好就是不睡觉熬夜这种状态对身体真的不好。 可是这是人家的自由啊、嗯，就是人家开心啊。 哎呦，你怎么回事？我们能不能是做搭档了、我再建议人家这个对身体健康好一点。 对，我是想接下面这首歌、来听白举纲随他吧。 啊，那你成功了。 因为我刚刚测评完他的新专啊，一批你就听这首。 蓝色的泪滴，翻涌温暖的回忆，打破属于夜的静。那岁月纷纷世界里留下过痕迹，模糊又清晰。他似雨触碰到谷底，能拯救自己。那奔波的心灵，随他吧，写过的故事随他去，摆弄的傻瓜。放下去写的力气，大声说再见来，随他吧。喜欢朦胧的夜晚，因为不必看太清。 喜欢清洁的微风，因为能吹走伤心。他似雨纷纷世界里留下过痕迹，模糊也清晰。他似雨触碰到谷底，能拯救自己。那斑驳的心灵随他吧，写过的故事随他去吧，等一下吧，随他吧，放下虚些的力气，大声说再见了，等个笑话，随他吧，写过的故事随他去吧，等个下巴，随他吧，放下虚些的力气，大声说再见了，随他吧。 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周四快乐，我是戴毅。 啊，好了，今天我们说天花板，不是真的说你们家天花板啊，这个就要什么包圆了啊，咱们这个 看看天花板也行。对于经常低头的一些手机族、低头族来说，哎，让自己的颈椎也放松放松是件好事儿。 就是，尤其是对我这种颈椎病天花板来说， 哎，我们办公室就说了，说老白 是 白大树， 怎么着？ 颈椎病天花板呀、啊？ 呵， 因为他有一个按摩仪放在办公室里面，随时来应对他出现颈椎不舒服、 脖子不舒服什么的， 哎，头晕眼花。 其实你们都不用回头看我，只要你们听到那个滋，装修呢是吗？ 不是装修，就特别像一个 滋啦滋啦。 不是，如果打个比方，应该说像是一个卡带或者录音机，它转不动了。 因为我可能是觉得我脑袋太沉了。我雷佳音，啊，我们刘烨，我们都是大脑袋界的天花板。 那不错了，这个啊，颈椎仪是用在脖子上的，不是用在头顶的。对不起啊， 你什么意思？ 跟你的耳机稍微有点混了。 我还再说到一件事情，我这个选曲界的天花板。这不是自夸啊！曾经我们也拿到，我也拿到过我们九七四内部的这个叫选曲状元。我们曾经办过这样的内部的比赛。 允许我笑一下这个比赛。 干嘛？ 哎，这对于我们 DJ 来说是个内向的一个促进哈、啊，就是向内的一种促进。好，接下来这首选曲必须要夸一夸，他选到我的心坎上了。 是，这个算是比较有默契的，就是这样子的微冷的冬季。 今日将每样话题总不适合你。近日夜深深醉飘起一抹

伴随身体要命，给我送挑衅，还有胆子相爱，我互相挑衅却不敢问对方将来，不想你受冷风吹，不想你受伤害，一手背进冷就在原地，别动把双手张开，等我过来。背心冷，背心冷，背心冷，背心冷，背心冷，背心冷， 听这歌就觉得特冷，北京 冷，北京冷， 但是北京冷，咱有暖气啊。 对，所以北方的人就会觉得北京冬天特别有北京冬天该有那个样子。但是今天呢，在六点半的时候也看到了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的信号，也是提醒大家，在今天的20时，也就是8点到明天早上8点钟呢，大部分的北京地区是有雾的，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请开车的朋友多多注意防范。 对，今天夜间的温度也会掉到0度以下，大家也注意保暖啊。因为我让你的温度上，听的时候北京冷，在看着我自己的照片，我就觉得更冷了、哎、 让大家给你拥抱一下。 天哪， 大家看完之后一定会纷纷的来给你回复说，哎呀，这掐得出水的脸呢， 这没什么稀奇的，谁还没有嫩过、啊、对不对？重点是这一身衣服，这装扮， 就是状元郎那个叫跨的叫什么东西呢？ 就是选取状元 啊，选取状元。 你不记得了吗？你在啊？ 我在吗？ 你在啊？你当时坐在台下， 我给你挂上的花环。 是吧？这是欢送我还是怎么着？还是送别我啊？ 花环就是属于荣誉嘉奖当中的一个表现。 哦、我想起来了、嗯，我当时佩戴这个选取状元的这个荣誉的时候，你当时就在里坐着， 应该是2008年你做先听为快的时候。 对啊，你当时用仇恨，不对， 仇恨啊、哦！哎呀， 用 原来是这么看我， 为我一起开心的那个开心的眼神看着我、嗯，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所以那顿饭从2018年欠到了现在，欠了13年。 但是你告诉我，这个花环是谁送我的？为什么还有一个花环？ 就是有点仪式感嘛，对吧？所以当时如果说在整个全台选曲方面来说，你也是我们的选曲天花板。 哎呀，天哪！就是听到这儿，突然觉得身上又热起来了， 了 脸红。红了，脸热了啊， 就是脸红了， 脸厚了， 脸塌下来了， 厚了厚了，哎，我听见了。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聊什么？你是什么界的天花板？刚才也说到老白当年是选曲界天花板， 把当年两个字去掉， 有图有真相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哪个关键词？ 对，脸可以塌，心气儿不能掉。 回哪个关键词？ 就回974吧。 好， 尤其是针对那些还没有抢过券的朋友啊，咱们的专属听众的这个我们的玩具券，特别值啊！你看，一边看着我的脸，一边抢着券， 在听着这首惬意的爵士的歌 啊， 感觉很怪异。The Girl for Ipanema， Ipanema 在哪儿啊？在 Ipanema， 然后再看我那照片 ，The Boy。 From 北京 Hawaii Hawaii Oh how I watch you so sadly How can I tell her I love her Yes I would give my heart gladly But each day as she walks to the sea She looks straight ahead, not at me Tall and tan and young and lovely The girl from Ipanema goes walking in When she passes I smile, but she doesn't see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Ela, menina que vem e que passa Um doce balanço a caminho do mar Moça do corpo dourado do sol de Ipanema O seu balançado é mais que um poema É a coisa mais linda que eu já vi passarEstou tão sozinho Ah, porque tudo é tão triste 友说刚看了我们豌豆城那个短剧啊，这在哪看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就能看、你得先关注我们，你要是没关注我们就看不到，就这么简单啊。 对，关注之后你可以搜索一下昨天和今天，其实都有非常丰富内容的推送， 就昨天那篇推送里面就有，然后只要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搜到我们啊，九七四醉王牌啊，就看到说白姐演的这父亲有那味儿了啊， 就是一点都不爱动。 二姐的这个演的这个母亲果然够 什么？够什么？ 妈妈，那有那味儿啊， 本色出演、 哎、 是吧？这个熊孩子太多。 艾柯的牙套演得好，艾柯演得不好，他牙套演得好。 大家这关注点实在太细了哈，当然想要看这个视频，你可以去回复一下九七四啊， 对对。回九七四收的是我们的那个就领券的那个路径， 然后包括我们整个这早安音乐秀加上娱乐最王牌的所有的主持人有一个集体大合照 海报， 对海报，然后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附加的我那个是怎么回事？选取状元，差点说成选取驸马 是挺像的哈、要不是有这四个字来证明一下，我就会觉得哎，这是什么时候哈、又娶亲了。 哎呦，嗨，这反正也能顺便看一下那个照片吧。有人想看的就放上去啊。大家可以继续回复数字九七四到我们的九七四醉王牌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今天打破次元壁的歌曲是好听的国风歌曲，今天推荐黄龄演唱的歌叫《一梦》。 我们从伊潘尼玛这个地方要来听国风了。这首歌来自于黄龄，还真的是挺有，不只是演唱者哈，让大家耳熟能详，同时也这首歌也大有来头。它来自于 B 站和敦煌研究院联合出品的，也是成为了2233敦煌齐乐天系列合作创作的主题曲。 这是什么？ 这应该是一个哔哩哔哩的品牌 IP 形象，叫2233娘， 就是两个蓝头发的漫画少女的形象，一般他们的首屏都会看见、 uh-huh. 你如果上 B 站你一般都会看得到他、 uh-huh. 啊，这一次有个跨界的合作，就把这个形象和敦煌的那个飞天的元素做了一个结合、就打造了这么一个主题的手办吧。 对，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把乐器呀、舞技呀这些敦煌乐舞文化的符号进行了全新的呈现，所以这首黄龄演唱的《一梦》正是这动人故事最华彩的一个段落。 对，刚才听你放的那首什么尼帕尼玛什么的 啊哈、Girl for 尼帕尼玛， 快睡着了、现在正好做一个梦啊。黄龄的歌声在整首歌里面依然是那种梦境一般的虚无缥缈啊，就是所以你在整首歌里面想象着敦煌的那个壁画，那个飞天之感，歌声中一起梦回敦煌。 天地宽广，漫漫黄沙，巍峨耸立，云楼临穹塔，花冠霓裳，轻舞柔沙。天就下降，轻舞坠玉泉前，夜空徜徉，仰望长帆飘掠的时光，一剑一花千世望，用一世芳华换一笔绚丽的牵挂。 用一世芳华换一笔绚丽 太适合黄龄的一首歌了。感觉呢像是带着我们有一种白日飞升之感，同时还带着我们回到了敦煌，去感受了一下什么叫做2233敦煌霁月天。 就是他们一个系列的合作的主题曲。 对， 我觉得反正这样的歌呢，就属于你听的时候，你不要带太多的就是对于此时此刻你生活的那种念想， 就不要带入你现在生活， 不要带入现实， 你要跟他一起飞一下， 就忘了你自己开的是车啊，想象一下自己骑的是马， 宇宙飞船也可以， 这是元宇宙是吧？反正就是会有一些想象力最好了。 而他的声线也把控特别好，所以黄龄啊，我觉得就是既是那种江南小调也能唱，然后呢，让你觉得很有纵深感以及跨越时空的一些歌曲，他那个声音的延展度也足够，所以真的是个创造力以及就是多变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女歌手。 所以她是我该怎么去形容她是什么的天花板？ 小作精 啊， 就是有点 那是性格，就是她的歌技是属于，我觉得我们说啊，就是 变幻莫测。 对，这种歌姬型的这种歌手， 对 歌手，她应该是也算是天花板级别的。 对，之前我们有说台湾的地区是阿令，天生歌姬， 对， 她算是上海地区的歌姬。 OK， 没问题。接下来我们请到一位就是也是天花板的人物，然后呢基本上是华语音乐的一个时代啊，但是最近呢又很偷懒的一位。 你是在说我吗？ 就这个不用我说，就大家都吹啊，但是天气渐冷了，也没有见常常在十一月十二月发专辑的他交出新的作品，我们都很着急。 对，着急等待他的新作品。可能还是之前不是放出一个30秒的前奏，大家普及，然后去帮他脑补写这个歌，说很像黑色毛衣那个款。 对，所以今天来回顾一下在这个渐冷的冬季，黑色毛衣，周董。 一件黑色毛衣，两个人的回忆，雨过之后更难忘记，忘记我还爱你。 看见的白色 黑色毛衣来自周杰伦啊，这个听着黑色毛衣，看着格子衬衫啊，就是那个镜头里的自己，真是恍若隔世啊。 胡静也说，哎呀，真为周董着急，这结婚之后都去享受生活了是吧，要从华语音乐界的天花板跌落下来嘞。 我也想这样跌落下来。 你先找个神坛，先找个山丘待一待哈。 山丘越过山丘， 你先在你不是你先在你的颈椎病天花板别待了，别待了，别待了。 我先看看天花板吧。海童， 你说我们直播间哈、啊，这个话筒呢，其实是跟我们这个电脑是平行的位置。 啊、 什么时候我们这个话筒可以高一点？就像隔壁的876文艺台，站着直播。 你怎么不爬到墙上直播去？ 我是壁虎吗？我爬墙上直播。 壁虎在漫步。我们今天其实，一边听着歌的时候，一边跟大家聊这个天花板。其实生活里太多了，比如说你可能觉得身边某个人，他们是制作某一样厨艺的。菜肴的天花板， 嗯， 你自己来说，你可能是在某个领域的天花板。天花板这个词呢，其实有的时候，乍一看好像是对自己的一个褒奖，但是其实，甚至你会因为这个词会有一些焦虑，就是它意味着说，比如说你在体育界，你说你看这个人，他已经到天花板了， 就是对他继续想提升，可能也很难了， 很难， 嗯， 然后。这可能也是对于很多的职场人来说也是一种痛苦。 嗯， 你到了某个阶段，你到了一个天花板之后，你没有办法再翻越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进入一段焦虑期， 嗯哼， 纠结期。 没错，而且很多时候你为了维持住这样一个所谓你的精英的位置也好，或者领军人物的这样一个位置也好，你要付出很多很多的。 对，又不能掉。但是呢，其实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觉得你现在所在的这个空间和领域来讲的话，你身边已经没有对手了，你已经是在一个天花板了，那证明其实你所在的这个空间和环境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team。 嗯哼， 因为正常的一个很好的状态应该是你放眼周围全都是高手， 嗯哼，就是不但有后辈在冲击着你，在追赶着你， 对， 让你有这个前进的动力。 对，是这样的，就像我现在这个感觉一样。 嗯，啊，你不要看着我， 强手如林。 你不要看着我， 证明我们的行业蒸蒸日上。 好的，好的，相信有更多的人哈，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也会在路上听到广播之后，未来期待着说，哎，有一天我是吧，在这个职业当中、行业里面，我想换一换了，希望可以去当一个电台 DJ， 不一定是音乐 DJ， 不同的领域都需要你们。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有难度的，你让一个从来不听广播的人去听广播，但是。我觉得相对简单的事情是让那些有可能和广播已经擦肩而过的人重新再听一次。 回来回来 一次，回忆你的样子，你温柔的笑，你那些粗心的事，多少个城市，多少我们的故事，我跟着你给的梦，去一个新地址找我的相思。我好想听一次，再听一次，你说你爱我一辈子，那说爱的方式多甜蜜多固执，想飞到你身边，再听一次，从地球最远的躲进你的怀中，想你的名字，我听见你的心跳，好真实。 再次提醒我们各位娱乐早班的听友们，如果你这两天没有来得及领券啊，专属的听友的这个福利的玩具券的话，赶紧回复数字974，顺便还能看我的 青葱岁月的 青葱岁月格子衬衫图 选曲少年郎。 哎，对对对，一边看着照片一边领券。 哎，8点前啊，记得要8点前，因为我们有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开口，过了这个时间段之后呢，我们就大门一关， 到天花板了。 哎， 8点。 相思，我好想听一次，再听一次，你说你爱我一辈子。 一度觉得就是在就是华语的女歌手当中啊，唱这种英文歌，她应该也算是天花板级的人物了。 嗯，而且是 R&B 曲风。我记得当时虽然不是这张专辑，她的《Just No Other Way》，李玟在九几年还是2000年初的时候，这张专辑 就那张专辑是作为他冲击欧美歌坛的一张特别有代表性的专辑。 对对对对对，哎呦，那个时候我还小，年不经事，就是 那 不记得了。 那怎么选取少年郎啊？还少不经事 啊、哎？这个就是感觉呗，啊、 快 点是 吧？快点承认你的很多照片都已经美图秀秀了啊！ 这要不然颈椎病怎么得的？ 愁的， 美图秀秀的， 一愁就向天花板哭。哎呦，我怎么变老了？ 仰天长叹。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娱乐总排， 拜拜、 啊、拜拜。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